Thank you. 不夸给后人的 是这个儿子好生面容 哦，拿来我看。 飞梦中， 平日里真可想得诉苦衷，姑爷啊，小姐夫爷你病重，今日里我不想得诉苦衷。 原来如此啊！ 船飞，你观察死生难堪忍，我欲心生你敬无你，此事不必擦泪，你今夜三更大圆门，三百两黄金叫西城，怕谁回啊门 这次到了花园，他对亲属全无回应啊！那时天上的后光，孩儿寻摸金月去，这次就下跪到跌在地上，低头一看呐， 怎么样啊？ 其实阎王闻声心说自在地上。 哎呀！ 亲自也来问他想，神明官。望尘老的心间凋，此乃功名取巧，必定是妇女同门私奴家，此不要万则劝他。为娘苦劝告，怎我不知道哎？我不怕不放心，放心我娘。 哦，是是是啊。 不等家中的恩气到，哪有这场大雨？ 等你凶案无踪影，衙门有理想， 是来主问。 哎，兄弟，你看啊，是谁？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 怎么敲门？ 岁娘， 开门。 我来问你，不认识是王府丫鬟？ 哎呀， 看他们身子光身女子，你是凶案，你下头来。 嗯，对不得，对不得。 门上留下血手印，要想抵赖，反不能。 哦，我是因为中断人，共也不可冤枉人。 那王爷是一人，只有血手印。 这 一辈子上，真 杀了吗？哎呀，杀了，不想了，我也是，好，好。 凌空中的伤

老太婚，我很贼心，多一人不三的朝你往前发送一样。 来吧，现在用把新疆的名法事故清楚，重罪定罪，死而无怨。 行， 小三公子多死鬼，我几乎里更塞， 如果是在你心窍是难保全， 今在我因为苏对贼，苏有乡里苏本恩泪， 我老话后代话官自身自面不自喜， 杀身杀人为了贼，我家中苦也杀人贼，我是小子呀一杯汤为圆满开，生命不是儿戏子，大人啊，你三周开封要明察去啊，为民生冤做自责。 Thank you. 你会来看清， 你会看清， 镜子里不是三颗表文章。小弟，小弟，小弟是哪？ 啊！

看懂你文才出众，相貌不差，金枝玉叶配你从此你志在地王不要过钱了啊！ 万岁恩典，老大人的栽培，小生时时的感恩不尽。只是这婚姻之事嘛，小生就是那聪明了， 却是活孤啊！ 刘大人呢？我家状元公他是个丧事，我那是过。有了七十的人了 啊！有了七十了， 是啊是啊。 不对了不对了不对了啊！那日在群岭岩上，万岁问你可曾娶妻，你说尚未娶妻，怎么如今又有了七十了你？ 老大人， 状元公。你隐隐了这门亲事，老父母还要讨一杯喜酒喝喝呀。 哎呦，刘大人呢，我家状元公他是个女的。 嗨，休要胡讲。哎， 老大人。 哎呀，状元公啊，状元公，你不念老父母做法之情，你可知道这是甚名难为呀、啊？ 甚名？哎呀，老大人，此事是万万使不得的。 李朝廷天之 万岁， 万岁有旨，命李朝廷即刻进宫成婚，不得有误。哎呀，状元公啊，状元公，你可知道这是甚名难为呀、啊？ 甚名？ 告辞了，告辞了，告辞了。 来做媒的，那就更糟。

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Thank you.